祖国统一， 祖国统一， 始终如一， 始终如一， 百里挑一， 百里挑一， 大年初一， 大年初一， 心口如一， 心口如一， 以防万一， 以防万一， 整齐划一， 整齐划一， 不管三七二十一， 不管三七二十一， 表里如一， 表里如一。